会在生活当中发现一种非常舒服的关系呢？不会你一言我一语的秒回，有的时候愿意把我现在看到的所有东西一股脑的发给你，不用组织好精简的语言，啰里啰嗦也不怕有哪句话说错，发完也不会等着回复，因为我知道你总会看见，是信任和任何时候都不会被丢下的安定感。谁给了你这样的安定感呢？可能是恋人，可能是朋友，可能只是家人。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，给了你这样的安定感，要记得珍惜拥有的。好啦，在这里继续送上更多好歌曲，值得你珍惜的好音乐。 陌生的世界就在你眼前，渴望的真情就该勇敢追，释放你自己才会做得对。 Open up， 我的心在飞，希望还在身边，应该向前，敞开你胸怀，世界没有界限。 Open your heart and open your mind， Open your thoughts， 活得精彩。 你跟一个人关系变得越来越淡，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呢？有人说啊，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，一个不问，或者一个问得尴尬，一个答得敷衍。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，你和他关系变淡的原因是这样吗？不愿意沟通了，不说不问的，又或者发现好像没有那么合适走下去了。我问出去的问题，我自己都觉得问得好无聊好尴尬，然后你答的还那么敷衍，有缘的留下来，没有缘分的只好渐行渐远。好了，就是在这里跟有缘的好歌曲相遇。 冷空气却清晰，你在南街冰山雪地里，极光中雪白的肌肤是哀愁是美丽。反复练习安伯特仁慈的冰川带领我走向你，留下九十一度的苦寒，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，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沉寂，轻叹撒哈拉。 上一页页写在心上，含着泪，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眼泪。下就是一度的苦寒，滚过红尘千年的呼喊，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，沉寂轻叹。撒哈拉满天狂沙，金字塔谁能解答？兵马俑长城万里相逢，愿世间对抗菩萨一眼泪写在心上，含着泪，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眼泪。撒哈拉满天狂沙，金字塔谁能解答？兵马俑谁不争锋？长城万里相逢，人世间悲欢聚散，一页页写在心上，含着泪，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眼泪。 三三，听若有情。

不要你因为亏欠，更不要在不能确定给我未来的时候就冲上来爱我，因为我承受不起你突然的离开。生活当中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，好像很认真的开始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却告诉对方很多你们没有未来的理由，不够爱，没有办法，那当初何必开始呢？当然有的人是认真开始的，只不过实在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，勇敢地面对每一份失去，也好好地珍惜每一份正在进行的拥有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不是心扉，你深情的承诺都随着西风飘渺远走，痴人梦话我衷心的依托，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，星火燎原我热情的一梦，走遍了两最灿烂的天空，晴天霹雳你决心的放手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于是爱恨交错人相守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，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，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，于是爱恨交错人相守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，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，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。 读到一段不错的话来分享给你听，做人最好的状态是懂得尊重，不管他人闲事，不晒自己优越，更不秀恩爱，你越成长越懂得内敛自持，这世界并非你一人存在，做人静默，不说人坏话，做好自己即可，不求深刻，只求简单，你活着不是只为讨他人喜欢，也不是为了炫耀你拥有的，没人在乎，更多人在看笑话，你变得优秀，你身边的环境也会优化，让自己实实在在的优秀起来，这种优秀和你高调秀出来的没有关系，加油啦，很有正能量送给你了。好了，在这里继续送上更多好歌曲。 我自己现在在16岁那一晚，我离家的电视更不起眼的女孩弹着吉他，写爱 唱出来，我觉得自己才不会被现实打败。我不能出卖，哦，爱飞呀飞得跟我的脚步快，要我参加未来的比赛。我的异想世界里的每一种色彩，有没有人可以明白？哦，爱怪就怪在他一点也不快，他一定一定一定很厉害。我在爱心了久，孤孤单单的徘徊，一个人拿着号码牌等爱。哦，爱怪就怪在他一点也不乖，他一定一定一定很厉害。我在爱心很久，孤孤单单的徘徊，一个人

的彩卷，你想哪一个可能会兑现？女人，青春像穿新鞋的下手绢，爱情啊，像天子要去往下掉的呼啦圈，而男人，青春是天前后坠的大雁，爱情啊，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？想起温馨的场面，赢了，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手，看着球，姿态又没轻松，穿越却累了线。 这样一首歌来自童安格，对你来说青春是什么样的颜色呢？也就是用什么样的颜色可以形容你自己的青春，你自己的很多回忆呢？有的人会说红色、粉色、蓝色、绿色，可能有的人还会说是灰色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希望不好的回忆都已经过去了，沉淀了，抛开了，留下一些不错的回忆，偶尔想想看挺好的，也算是一种生活的动力。好了，可以边听歌边想想看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的，最好是彩色的。接下来会送上蔡淳佳的一首歌《依恋》。 依恋坐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随月光蔓延，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。如果爱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。

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，健康热线400-898-1120。 江湖招募练高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 FM1033 现成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-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。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，17701151033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-330-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三河珠宝城五一聚会狂欢，4月29日至5月3日，全场黄金零折旧、零损耗、零差价升级换新，钻石彩金享70折，满额更有液晶电视、iPad 等好礼送不停。 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8点钟的时段，这里依然是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不管是什么关系，一个人非常关心你的话，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？可能是在你发呆愣神的时候，他会问你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或者是你突然皱眉头的时候，突然叹气的时候，也许真的没什么，但对方就是会问你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种关心，你的身边有吗？情绪总有高低，不要过于敏感的关心你在乎的人，一直问怎么了，有时候还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呢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怎么了》，来自周华健。 因为想放下的还在心里拉扯，记忆像坐火车，永远回到你的那一刻，没有心如刀割，不再依依不舍，只有沉默相隔，有种说不出来的快乐。我懂了，但是也不爱了，都有了，却已不愿再付出了，都散了，还留恋什么呢？笑了哭了忍了爱了，我想应该可以了。前你是怎么了？过去我又怎么了？从前你是怎么了？过去我又 怎么了？ 商业脉搏，抢占财富先机。新乐汇购物广场旺铺现火爆招商，美食街16家商铺，一二层捆绑出租，每间400余平米，餐饮、购物、休闲、住宿、娱乐，多重商机正在向您招手，不要让财富与您擦肩而过。价格详情内议，招商地址：雁翎路与神威北路交汇处新乐汇购物广场美食街。财富热线：0316-575-8224-153-7325-0625。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、老凤祥、中国黄金盛会五一，钻石婚庆周，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，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，克拉钻专享折扣，与您钟情相约。恒业金行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。详情咨询：400-800-5620。 福成嘉兴建材城五一家装季，来就送好礼，礼红包、砸金蛋、拿家电大奖，满千返千折扣券全场通用，更有欢乐车享娱乐三天，免费接送，服务到家。 据说喜欢这样放肆，但爱是克制。要我说，五一来富达苏宁根本克制不了。预存10元抵200，买1000减150，这优惠不放肆够，还等什么？详情店面咨询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.3，我爱的人。 看到这样的一段话，我所有的自负都是来自我的自卑，所有的英雄气概都来自于我内心的软弱，所有的振振有词都因为心中满是怀疑，我假装无情，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，我以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四处游荡流亡，其实只是掩饰至今没有找到愿意驻足的地方。很文艺的这样一段话，没有任何心灵鸡汤的痕迹，却也能够说到很多人的心里。有没有什么表象事实上是在掩盖你心里隐藏的东西呢？那个看懂你的人出现了吗？好了，在这里继续来听歌。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，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，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，幸好有他跟我陪伴，想永远简单，比承诺不难，但是我们俩心里有答案，他有他的家，我有我的家，我就这样失去了他。伤害。 爱的上海小姑娘，遇见另一个他，永远陪着他。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，我亲爱的上海小姑娘，她就要出嫁了，我该送什么花？她低头不说话，泪汪汪，我也一样。 一句特别好玩的是这样说的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，一天不好好学习无所事事，但总感觉自己有一天会赚大钱，而且这种感觉还异常的强烈。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？就好像是一种第六感一样，我总有一天会怎么怎么样的，但是当下的你又那么慵懒不肯努力。要知道，机会总给有准备的人，在你的大成就大机会来之前先准备好吧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会犯懒，但是充实一点努力一点，生活也会更快乐，你说呢？共勉了。好了，在这里放松一下，继续听歌。 这一刻你也许感觉心如刀割，还好再痛的总还是会痊愈的，如果不是太爱了，我们又拿什么去深刻人生的挫折，好在有舍就有得。曾真心付出的都会是值得的，却很难听的只留下所有快乐。他曾是你的选择，我是这一点就很难得，就算再不舍，至少你都尽力了。幸福不是情歌，不是唱完就算了，不是一堂课，有时有不停的眼泪，有你想不到的苦涩。幸福不是情歌，不是偶尔来做客，无法被预测，它很真实的时刻。

职业不重要。 有一张这样的图片，一个男生蹲下来给一个女孩系鞋带，这样的画面可能在生活当中并不是很难见到的，还是比较常见的。但是他配的这样一句话说到了很多人的心里，有一天我总会遇到那个愿为我弯腰的人，我们彼此不谈尊严，不谈金钱，只谈在一起和一辈子。我们都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嫁给爱情，娶了爱情，因为爱情而在一起一辈子。不管最后是不是变成了熟悉到亲情这样的地步，至少最初你们都是纯粹的。那个愿意为你弯腰，纯粹喜欢你的人出现了吗？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今天是美好生日，我怕幸福不是终点站，怎么摆开晴朗风的口头纸都变多烦，他的房间他的最爱，早该熟悉他的年代，我都到晴朗打开地板说好我看我房子渐渐诡异，我不但对着肯定努力但这个压抑失去了爱情怎么来前进，我会给你带来满意，我从我自己做做放了我就在想象一点都 绝对的可惜，因为你让我